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继续为大家带来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回顾。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听首都体育学院的教授赵丽老师和大家分享北京2022年冬奥会与奥林匹克。 我给大家摘了一个父亲的一段谈话，大家听完了你就知道他多么有意义了。他说，作为一个父亲，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让孩子学习各种体育项目？我要坦白一件事，我根本就不是花钱在孩子的体育上。就我个人而言，我甚至对孩子究竟参加什么体育项目都不关心。那么我的钱都花到哪儿了呢？他说，一，我为孩子去运动场或体育馆，而不是在电子屏幕前待着花了钱。大家注意啊，孩子们一天到晚玩电脑玩游戏，你看这个做父亲的多懂。第二，我为孩子学会照顾自己的身体花了钱。孩子要学体育，他的教练、他的老师一定会教给他，是吧？怎样去照顾自己的身体，怎样才不能够受伤，是吧？你应该怎样去吃，怎样去喝。三，我为孩子学会制定目标并努力实现这些目标花了钱。我前头讲过体育的精神的问题，讲过，是吧？孩子他要是参加了体育，比如田径，是吧？我什么时候我应该跑多快，什么时候我应该跳多高，这孩子会自己定目标了，不是爸爸妈妈给你定，不是老师给你定，学会了自己独立的做这件事，是吧？让我们家长多高兴啊。我为孩子学会专注奉献和遵守纪律花了钱，你看看这个父亲多有远见。五，我为孩子学会和他人协作，你看独生子女这方面确实差点，那我为孩子学会和他人协作，成为一个优秀的团队成员，胜不骄败不馁花了钱，赢的光彩，输的非常的理性。六，我为孩子学会尊重裁判和教练，尊重其他运动员和尊重自己花了钱，是吧？参加体育运动的孩子在活动的过程当中都会学会尊重裁判，他是不能够胡来的。用我的教练，我小的时候打球，我的教练是北京市，是吧？北京市的著名的特级教师韩树人，他跟我们讲的话到现在我都记着，尊重裁判是你道德品德高的表现，同时尊重裁判你一定就能够赢得裁判，你一定是有回报的。你看看，这是我在十几岁就懂得的事情，尊重人，是吧？七，我为孩子放学回家已经累到不能去训练，但无论如何还是去了，意志品质问题，为孩子这种意志品质花了钱。我还为孩子没有取得预期结果时能够面对挫折，并且一次又一次的 竭尽全力卷土重来花了钱。我们好多独生子女遇到挫折就不高兴，又哭又闹。他要是一个体育的孩子，他绝对不会。我要为孩子明白，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艰苦努力和训练，才能获得冠军，而不是一夜之间就获得成功，花了钱。我为孩子懂得，为小的成绩就感到自豪，且能不断地为长远目标而努力，花了钱。那换句话，体育是吧，是为孩子的一生在花钱的，做这个事情是吧。我为孩子得到或者将要得到的结交终生的好友的机会，产生人生美好回忆的机会，以及和我一样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的机会，花了钱。那好多队友都是他终生的朋友。独生子女经常一个人在家里啊，是吧，就跟那个游戏结交啊，这不行。我还能说出更多花钱的地方，但是简而言之，我并没有为体育花钱，这里的体育是个引号，我的钱花在了伴随体育而来的发展孩子终身受用的品格的机会。就目前呢，我所观察到的，我认为这些钱花的相当值，是吧？所以说到奥林匹克的这些精神体系呀，这些文化呀，是吧？我又把这个非常明智的父亲的这些话给大家讲一讲，是吧？那么就借此机会啊，借此机会，是吧？希望我们的听众，我们这些朋友，是吧？能够理解，是吧？不是我讲完就过去了，而是什么呢？把这些作为一个有益的经验，把它保留下来，是吧？把这保留下来。2018年呢，国际奥委会的教育委员会主席，啊，国际奥委会有好多委员会，啊，比如裁判委员会啊，兴奋剂委员会啊，啊，还有教育委员会，啊，他叫巴瑞麦斯特，啊，他寄予北京奥林匹克教育，寄予北京奥林匹克教育，他说，希望北京获得第二块奥林匹克教育金牌。这你想象不到吧，是吧？做奥林匹克运动的人，他不仅关注是我们办一个奥运会，他还要关注你搞奥林匹克教育的问题，希望中国能获得，是吧，第二块这个金牌，并为世界留下中国特色的奥林匹克教育的遗产。那么怎么样呢？在我们的这个奥运会，是吧，即将举办的这个前夕啊，我把奥林匹克的这个文化给大家做一些介绍，是吧？希望有益于我们的大家，是吧？对全民健身的认识，对教育这方面的认识，是吧？下面呢，顺便给大家讲一讲奥林匹克的活动体系。奥林匹克呀，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体系，它有组织体系，什么奥林匹克的这个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啊，它底下有好多分会，每个国家呢有国家的奥林匹克委员会，啊，这是它的组织体系，它还有精神体系。我们今天讲的这奥林匹克文化就是讲的这个，它还活动体系，活动体系就是办奥运会、办冬奥会、办残奥会等等等等。还有什么呢？就奥林匹克的仪式，比如取火种，是吧？还有奥林匹克的文化节，是吧？还有奥林匹克的申办活动，是吧？我们讲我们的2015年那是申办活动，这都是它的重大的活动，啊，这都是它的重大活动。关于北京冬奥会的问题呢，比如冬奥会，我们到现在 是知道它是1924年开始的，到我们现在为止是什么呢？是这个第24届。你注意，它跟夏奥会一样，都是4年半一届，是吧？它跟夏奥会不同的呢，就是时间，以前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跟世界的这个夏奥会是同期举办，啊，同期举办，后来就改成是吧？2年一届冬奥会，然后呢再隔2年一次夏奥会，他就给它分开了，啊，分开了。这个分开呢，也是为了我们奥林匹克的运动会的高潮啊，能够比较连续。关于冬奥会的问题呢，在这里呢，就是介绍一下它的文化问题，啊，文化问题。冬奥会的这个文化问题，我们主要介绍的呢，就是这个它的这种啊，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当中，它要干什么呢？要弘扬，是吧？奥林匹克的文化，你看我前头讲了，这不够，还要突出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精髓，还要展现地方文化。地方文化主要是咱们北京的呀，河北的张家口的呀，还要展示冰雪文化。他要把这些文化和谐的融合到一起。他这个文化当中啊，比较显现的就是他的会徽跟吉祥物。我们现在好多人都知道了，是吧？会徽跟吉祥物，你比如我们的会徽东梦和飞跃，这是它的会徽，是吧？它由什么来组成呢？是吧？汉字的东，奥林匹克的五环，是吧？奥林匹克的五环，还有什么呢？它的时间节点，这是奥林匹克这个运动啊规定的，说你必须是这样，必须都要展示出来，只是展示的形式不一样，啊，这种标识在我们一般组织活动当中叫 logo， 也就是标识，在大型运动会上称之为会徽，啊，称之为会徽。那么对于这种会徽，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什么呢？我跟我们的所有的听众讲，叫10个字5个词，叫理解、欣赏、尊重、保护、奉献。理解是什么呀？我知道这个会徽是什么意思，要求是什么。我欣赏是欣赏它的美，啊，我尊重是什么呀？尊重是因为国际奥林匹克规定它是唯一的拥有权的地方，别人不能乱复制。保护，我们要保护它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因为它不仅有文化的意义，它还有经济意义啊，是吧？大家要有机会啊，去这个哪儿啊？就是那个奥林匹克的那个公园，奥林匹克公园，我们往那儿走走走的路上有一个高塔，叫奥林匹克塔，是吧？这是在咱北京市那很重要的一个标识了。那底下有奥林匹克纪念展品，那是唯一的，是吧？都是受我们国家奥委会、国际奥委会的，这是保护的，是吧？不许自己胡来。我还说什么叫奉献，是吧？奉献是什么呢？我们买一个纪念品带回来，我们可以理解欣赏，同时也是为我们这次冬奥会做奉献。它为什么比一般东西要贵一点呢？是吧？那就是让你奉献的，它有知识产权，所以我们不是光理解了就完，我们要欣赏、尊重、保护，是吧？一定要奉献，是吧？要买一点，是吧？买一点，比如吉祥物也是这样，我们的冰墩墩，是吧？还有我们的雪融融，是吧？这都出来，还有谁出来了呢？现在就是我们的那个火炬飞扬，啊，火炬飞扬也出来了，大家都知道这是重要的冬奥会的文化。这更有意思呢，就是冬残奥会的火炬下头有盲文，有盲文，这是非常有意思。大家要是将来能够手里有一把冬残奥会的火炬，你就知道那个东西挺好。这个呢， 在北京市啊，现在，已经把奥林匹克教育啊，已经走进课堂，走进学校，走进很多单位，我也为他们编过教材，我们也为他，我们国家为他培养了很多的教师，希望大家呢都理解他的文化，才能把工作做得最好。最后，我们要在第24届北京冬奥会上，让中国的文化和北京的文化在世界上广泛传扬，要让奥林匹克文化在中国传扬。我们还要记得，你给我一个机会，我就给你一个奇迹。第24届北京冬奥会的奇迹一定能发生，也提前祝愿北京市冬奥会圆满成功。谢谢各位听众。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同时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来听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教授李松波老师和大家分享的运动处方分项制定。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大学李松波，很高兴今天来到北京市科学健身在线课堂。那么我相信我们大多数的人听说过运动处方这个词已经有很多年了，但是我们迄今没有正式见到一张运动处方。为什么呢？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吗？出的什么问题？有解决办法吗？那么今天听完我们这堂课，我们就知道答案了。好，我今天要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运动处方分项制定。我们看全球死亡的主要危险因素的前五位，我们看前五位的主要危险因素依次是什么？高血压、吸烟、高血糖、体力活动不足、超重和肥胖。我们看排在第四位的是什么？体力活动不足。什么是体力活动不足？这是一个书面用语哈，那么换作我们的口头语，用一个字概括是什么？啊，对，可以用懒这个字哈。我们看体力活动不足已经排在第四位了。那么据现在的调查显示，北京市的成年市民从18岁到69岁，那么每一天的静态行为时长平均是几个小时？大家猜啊，平均是几个小时？那么所谓的静态行为，就是说我们除了在睡觉的时候，那么以坐靠躺为主的，无论是工作也好啊，休息也好，其他的活动，这种行为就叫静态行为。那么我们说北京成年人的静态行为时间平均值是5.7个小时。既然是平均值，就会有人比5.7个小时还要多。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出来了，那么大家猜一下，静态行为时间最长的群体啊，应该想到了是女性。那么我给大家一个年龄段哈，从50到59，40到49，30到39，20到29，这几个年龄段是我们第一个问题。大家猜一下哪个年龄段静态行为时间最长啊？我告诉你，那这个年龄段的静态行为长到什么呢？6.6个小时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啊，我一会儿会公布答案。 好的，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李老师和大家去介绍运动处方分项制定，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李松波教授为大家介绍的运动处方分项制定。 今天我来用概括精炼的语言尝试把这四个问题解释清楚。我们先看运动良药的适应症。运动的效果呀是立竿见影的，它除了有短期的收获，还会有长期的收益。那么在我们这个清单里面啊，随着科研的深入，时间的推移，运动这副药所能干预、所能影响的所能改善的疾病的清单还在拉长。它不止可以改善血压、血脂、血糖、降体重，它还可以改善睡眠、改善脑健康、改善心血管系统的健康。所以我们看运动良药这个概念是准确的，并不夸张。好，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那么我们国家控制得非常好，那么我们开始是不是越多越来的人也开始在疫情期间关注运动是否可以影响到我们的免疫力。那么运动对我们的免疫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么我要问大家，我们的免疫力随运动量的增大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的上呼吸道感染的风险随运动量的增大是一个什么样的线条呢？是我们的运动量越大，我们的上呼吸道感染的风险就越低，我们的免疫力越强，是这样吗？我们看答案是什么样的。只有在中等运动量的时候，我们的免疫力才会提高，我们感染病毒的风险才会降低。而且中等运动量是我们长期持续的坚持啊，不是靠突击完成的。好，我们重点说了一下免疫力和我们的运动量，那么我们回到运动的适应症。如果一周有3到4次大强度的运动，这时候心梗的发病风险就由100%降到了10%以下，降了10多倍啊。如果一周有5次甚至5次以上大强度的运动，心梗的发病风险就由100%降到了只有2-3%，降了40-50倍啊。有什么药物可以告诉我们老百姓，你只要一周每天足量的服用，你的这种发病风险就可以从不吃药这一组哈的100%降到2-3%，降40-50倍啊。有这种药吗？没有哈，有的话我就去卖药了。好，心梗发病风险好像离我们现在在座我们的朋友们比较远啊。那么我们看，如果一周有3个小时中等强度的运动，那么死亡风险就由这个静坐少动人群这一组的100%降到了70%，降低了30%。我们只通过科学的运动就可以让死亡风险由100%降到70%，这还不多吗？还有什么药物可以让我们老百姓的死亡风险服用之后再降30%？这种药有吗？我们买得起吗？好，那么很多人说了哈，李老师， 你的观点我愿意接受了哈，我愿意通过运动来促进健康。那么我们知道每一种药都有最小剂量，运动作为良药，它的最小剂量是多少啊？我的时间很紧哈，那么我告诉大家，运动也有最小剂量，就是每周中等强度的运动累积时间最少是2.5小时。2.5小时是什么概念呢？如果一周有5天运动，每天需要运动半个小时，啊，这是运动良药的最小剂量，每天半个小时，中等强度。那么我们用什么办法来界定运动的大强度、中等强度呢？有很多公式啊，可以用心率，可以用最大摄氧量。那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一个常用的经验公式啊，我们现在可以拿出纸和笔算一下自己的这两个数值啊，用220减去年龄，我们得到一个数字啊，这个数字是189。好，用这个数字分别去乘以0.64、0.77。那么这两个数字算出来是什么呢？是我们运动时候的心率。如果我们运动的时候的心率落在这个区间里面，就会告诉你，你现在的运动强度对你个人来说是中等强度。啊，大家用手机算一下自己中等强度运动的时候心率应该落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因为我们后面会有实际的运动，大家会测到自己的心率，会知道我中等强度的时候心跳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这是一个经验公式啊，我们后面还会有更好的办法来校正它。好，我们用了简短的时间呢，把运动良药的适应症、剂量效果关系、最小药量啊，这几个问题都概括清楚了。那么但是运动良药的用法用量呢，我们没有过多的介入，是为什么呀？什么是用法用量啊？你说运动是良药，那么它就有禁忌症吧，有药理毒理、药物代谢动力学，那么这些我们都没有提及，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在整个过程中我们都跟其他人一样，像唐僧一样不停地叨叨哈，你每个星期要运动几天，每天要运动几次，每次是多长时间，强度是多少，是吧？就是频率、强度、时间、总量。但是说了半天就是不告诉我，就是不告诉我们老百姓我该做什么样的运动。这不就像我们去了医院一样吗？啊，医生嘱咐完我们，这个药你一个星期要吃5天，每天要吃3次，一次要吃1至2片。但是我们走出医院了，发现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运动，是这样吗？所有人都可以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吗？所有人都没有说这个问题。那么我不禁要问啊，运动处方你在哪里？大家肯定会有人说，李老师，我们的课程里面有很多专家已经说过了哈，我们有运动处方啊，我们每天要走4000步，我们每天要走6000步、7000步、8000步，有的人还说每天要走10000步，很多人都在说呀，每天至少要走8000步，没有问题啊。那么我就要问了，我们的运动难道只剩下走步了吗？我们人类的运动素质退化到我们只会走了吗？我工作了一天，下班的时候已经走了13000步，这时候我该怎么办啊？我们硕大的运动处方药房只有这一味药吗？而且它还是非处方药，就像 从药店里买来的 VC 泡腾片，你每一次多加了一片还是两片，根本不影响你的健康。走步的健康促进效果非常有限。而我们看医院的药房，一个大型的三甲医院药房里面的药品数量有近千种，而我们只有一个健步走吗？我要再次的问，运动处方在哪儿呢？这时候呢，科研工作者肯定会说哈，李老师，你不知道我们在做运动处方库的建立吗？啊，我们已经在开始了，这你都不知道吗？我知道啊，现在多数的研究呢，都是在跟着这个思路，在每一个疾病的后面缀上运动处方四个字。我们说，人类现在明确诊断的疾病有多少种？按照这个思路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有近20000种的疾病，难道我们会做20000个运动处方吗？我们不做20000个运动处方，我们只做一半，做10000个。好，10000个运动处方，按照现在的科研进度，一个课题能做10个左右的运动处方，是2年时间。如果2年时间，我们把所有的体育科研工作者的运动处方汇到一起，2年也就有200个。10000个做完了要多少年呀？100年。我们科研工作者夜以继日，把这个处方用50年做完了。10000个运动处方，50年做完了。好，这个处方有多厚呢？如果一张 A4 纸正反面分别打印一张处方，一包 A4 纸是500张，那么也就是说，一包 A4 纸可以打印出1000个运动处方，10000个运动处方要10包 A4 纸。一包 A4 纸是5厘米，10包是50厘米，比绿考的资料还要厚。你的运动处方做完了，这么厚的资料，您是准备交给疲惫的医生呢，还是交给我们年轻的健身教练呢？这无异于改行。所以说，这条路看来是很难走通了。哎，我不禁又问啊，运动处方你在哪儿？这时候大家肯定被我问的已经有点慌了哈，那拿出手机来说，李老师您先别急哈，我去查一下。好，我替大家查了。我们看我们运动处方制定查出的这些花花绿绿的都是什么啊？其中由康复科医生开出的康复运动处方还是可以执行的，那么其他的多数又都是像唐僧念经一样在重复，你每一周要运动几次，每次要运动多长时间，强度是多少，总量是多少，但是就不说你该做什么样的运动。说了半天我们还是没有药，说了半天我们运动处方还是没能落地，还是没能促进我们老百姓的健康。那么运动处方制定出了什么问题了？哪个环节出问题了？什么才是我们老百姓应该从运动处方里面得到的药物呢？我们北京是全世界唯一的双奥之城啊！我们2008年举办了夏季奥运会，我们2022年还要举办冬奥会。那么我们看双奥之城，每一届奥运会，夏季奥运会有18个大项，28个分项，300多个小项，冬奥会7个大项，15个分项，100多个小项。这400-500种的运动项目，难道不是我们运动处方应该开出的处方药吗？这些精彩的、充满活力的体育项目，才是我们运动处方应该给到老百姓的药物啊！怎么就只剩下健步走了？都是西药哈，有中药吗？有，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也有100多项同样精彩、同样疗效显著，怎么就开不出药来呢？ 怎么就是健步走一个药了呢？为什么呀？那么我们冷静的思考，如果说运动是良药，我们的身体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运动素质，才能把这副良药消化转移为我们促进健康的动力呢？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运动处方制定过程中存在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运动素质测评。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教授李松波老师和大家分享的运动处方分项制定。 运动素质测评，简单的说就是测评我们人体的运动素质。我们说，如果一个患者初次来到医院，他做诊断如果没有医技科室的各项检查报告结果，他能开出药物来吗？运动处方制定也一样，如果我们不测评老百姓的运动素质，就像医生在做诊断之前不开各种化验单，不开各种检查，如果我们拿不到个体的运动素质测评报告，就像医生拿不到老百姓各种检查报告的结果，如果我们拿不到测评报告的结果，我们就不了解老百姓的运动素质水平，医生也不了解患者的健康水平，这个时候医生还能开出药物吗？这个时候谁还能制定出运动处方吗？所以说运动素质测评这个环节的缺失和薄弱是整个运动处方制定过程中的要害，它让我们想用运动处方但是用不起来。好，我们看什么是运动素质测评。第一个身体成分，第二个心肺耐力，第三个力量，第四个柔韧。这四个指标里面只有后三个是跟运动素质相关的。第一个呢，身体成分是反映人的一个健康发育的水平。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四个指标都是什么。我们看第一个哈 ，BMI， 那么大家应该有小部分人知道自己的 BMI 啊。我告诉大家，你的 BMI 怎么算？是用体重，是用体重除以身高啊，除以两遍。体重是几十几公斤，那么除以身高一点几，再除一遍身高，那么算出的数字呢是20到30之间。好，我们看。男同志的 BMI 在23到27之间，死亡风险最低。换句话说，男同志的 BMI 在这个区间越健康越长寿。好，女同志的 BMI 21到25之间最长寿最健康。好，体成分我们用 BMI 简单的说到这里。好，我们看第二个测评内容是什么，心肺耐力。心肺耐力在我们老百姓来说，在我们体育人来说，一般是用耐力这个词。那么在医院里面呢，大家也不常用这个词，医院里很早有这些检查，应该是心功能和肺功能检查，那么这个词呢是比较新啊。心肺耐力，我们看什么是心肺耐力，它是人体吸收转运利用氧的能力啊。我们用一个什么指标来评价心肺耐力呢？用最大摄氧量。也就是说，你全身的大肌肉都参与的一项运动的时候，你在这个运动过程中运动强度越来越大，你越来越累，你个体所能吸收到利用到的氧的最大值就是你的最大摄氧量。大家说最大摄氧量吸多少用多少不是很重要吧，空气是免费的呀，我才不在意谁在我的办公室里面